不找红星，我要找恒人，我给他金囊。 谢谢乡亲们这么热情，我们师徒再唱一段《谢腰环》。 我与

寿，绣裙儿日宽，春日长吁又短叹，定有心事万千。 妹妹，看觅不出，小小年纪还会与人家看相呢。 我这看相的不看则已，一看就准。 好，那就请妹妹与魏姐看上一看吧。 遵命。 不打你了，在我冰